我国国民经济各部门扩达200天战斗成就。在200天战斗的头一个月6月，电力工业省比70天战斗增产瞬时电力30多万千瓦。龙城机械联合企业超额 7.6% 完成了头一个月生产计划。顺川化工联合企业超额 40% 完成了头一个月主体铁生产计划。二八维伦联合企业依靠利用地下超盐水生产的盐来搞活烧碱生产，超额 10% 完成了6月份计划。原生皮鞋厂到6月27号为止，超额 60% 完成了6月份计划。